几番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。今夜成空，宛如回首小地方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繁华落尽，一生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。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，任多少深情独享寂寞。人随风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几番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。今夜成空，宛如回首小地方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繁华落尽，一生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。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，任多少深情独享寂寞。人随风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